大家好啊，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 我哋隔咗好耐就翻翻嚟啦。 话说咧，我上次洗咗牛医生条声咧，咁咧就好对唔住啊牛医生，因为真系屌佢洗捻咗条声。系我做嘢唔交代，我抵捻死，我都仔吉大髀。 咁啊，我哋开始讲下我呢几个月嚟有咩做过。 系今集咧，我哋个名字就叫做再见朋友嘅。 系啊，呢几个月你有咩搞过？ 冇坏电脑啦，部电脑坏捻咗，好捻惨啊！叫阿笋哥个閪佬上嚟整，点解谂起越整越捻镬？个閪佬仲要唔想。嚟整成部電腦自己整撚個再整。 聽講你買塊新嘅底板，但係攞兩種唔同嘅 RAM 插落去， 咪燒撚咗咯！屌， 咁冇有冇俾人屌？ 冇俾人屌，不過呢個整嘅成要錢啊，所以買個部即係買個塊新嘅啦。屌， 我就好撚慘啊！我呢幾個月咧，日日都翻工。咁有間我哋連鎖式嘅集團醫務所咧，有個醫生冇做。咁啊，我老闆就好撚賤鳩格，諗咗條橋要我一個人走兩度。 咦，咁啊好咯，多證啲喎。 多證啲啊，佢好充實添啊。 啲人會唔會覺得係？ 佢老母臭化閪真係要講啊，真係。 點解又要講佢老母？ 佢老母如果唔係臭化閪，點會生到佢出嚟啊？真係。 唔係你又聞過佢臭化閪？ 佢咧要我兩邊走。 咁啊，我想問下交通點安排先？ 先頭佢話我兩邊都租停車場，咁你咧就揸車。 唔係有錢咧？ 有錢就梗係即係諸如此類，佢會計啦。後屘做下咧，佢話嗱，你試翻幾日先，就冇車嘅。佢話試幾日冇車， 冇啊。咁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先，牛醫生。咁冇車，咁你去呢間由呢間嘅時候，個客要等咯。 咁佢就咧就要揾個司機啊車我。佢嘅集團咧有個司機嘅，好撚巴鳩弊。咁呢個係 咪連巴司機咧？ 連巴司機啦，查我副司機咁車我兩邊走，咁啊走撚到我氣都吸。咁啊，咁做完做嗰幾日之後，我諗住啊，可以咩啩同佢傾。佢話：誒冇問題，你做得幾好。咁啊，繼續用司機。佢話有司機車，原來都得嘅咁樣。 唔係個司機啊，慘啦！屌車你個撚樣，屌 真係啊！因為冇司機嘅，可以做其他嘢。我要搭輕鐵啊，有陣時。 搭輕鐵 係啊，好撚 唔係咁個客唔會走嘅咩？ 咪屌啦！啲客就屌鳩我咯，有啲 咦咁你咪要著皮底褲翻工？ 有啲客咧直情喺度屌鳩我話我冇專業守則咁樣，係話我冇專業，咁我問佢我點解冇專業？佢話我要等好耐咁樣。 係佢又唔係我做手術做大咗咁撚樣 啊嘛？老味閪，跟住咧有陣時試過一次咧，咪算啦做，咁啊你梗係會問我啦，咁係咪加好多人工啊？兩兩份，阿老闆人對我真係好啊！ 加幾多錢人工？ 每一日加我250蚊。 屌你老味，牛醫生，你聽我講啊，有啲撚樣搬貨搬兩到撇子，咁都冇250蚊 一日啦，唔係半。 咪一日咯， 係一日啦，咁仲要咧係半段。 喂，唔係喎，你250蚊加多250蚊一日啊？ 係啊，加多250蚊。 咁即係一個月啊，二三月。 你聽我講啊，總之有去先計，冇去唔計嘅。 屌你老味， 日計嘅，咁咧。咁我做咗嗰度十日，咁話一日話説九月開始做咗十日，咁我老闆對我好好啊，咁啊我問喂好開心啊出嚟，我加咗幾多啊咁樣 啊， 嗱呢度2500蚊啦，嗱當係我象徵式俾你，我屌佢個臭閪， 我真係象徵式俾你喎， 我即係指撚住佢嚟屌啊， 咁你有冇指撚住佢嚟屌？ 我指撚住佢嚟屌，我你知唔知我行到鞋都穿啊？跟住佢話：嘿，乜你講啲咁嘅説話咁樣喎？我話點解唔可以講啲咁嘅説話？我話你唔撚信，你睇下我對鞋啊，拿除對鞋俾你睇。跟住佢講咗句仲絕屈嘅 咩咧？ 買對好啲嘅鞋著。 唔係啊，你叫佢嘛？之後我，你不如買對雪腳俾我啦，快好撚多啊！佢唔叫你著雪腳翻工，你咪 嗱，我想講俾大家聽，即係出嚟啊，做嘢就唔係淨係我辛苦啊，原來真係好撚多人都好辛苦，醫生都係好辛苦啊，話俾你聽。 喂，大佬， 做隻牛啊，真係 做隻牛咁啦，而家係咁啦，你去 老母臭閪啫，係啊！嗱，佢呢啲咪閪人啊，就佢同佢老公都係嗰啲人嚟㗎啦。 咩人？閪人， 你啲閪人。咁咧就前一排咪有6000多咪落彩嘅，嗱佢老婆就嗌司機，就嗱老婆就俾3嚿，老公就俾2嚿，呢啲閪人梗係唔中啦，結果 咁俾2嚿同3嚿做咩啊？ 咪即夾埋5嚿咪落彩咯，結果咪 又唔曬撚嚟啦！ 有錢嗱5嚿水咧就俾人哋落彩，我哋嗰啲做足嗱要成一日都低過250。 屌你老味，人哋5嚿幫6億啊，大佬6000萬啊！屌啦，俾你俾唔到6000萬人啊嘛！ 我俾到啊，我即刻向佢前打飛機 啊！屌你！ 夠精喺個細路仔面度啊！ 你老母街夠精啊！ 呢排真係好撚慘啊！見到好撚多啲閪人嘅口面，啲病人啊咁樣，即係諸如此類。譬如有啲啊，譬如我去到另外一度咧，就屬於一啲高尚住宅嘅。 點高尚先？ 嗰啲人扮係高尚咯。 屌！而家嗱，阿牛醫生， 即係嗰啲有陣時啲大陸閪啊， 哎呀，呢啲咁嘅地方咧，我啊住唔係好好慣，不過算啦，私家地方公屋嗰啲我唔撚使，一定會住噶啦，咁樣。呢個大陸閪啊！ 牛醫生 帶住個假薄碌喺度挺喺個波爾流撚大嗰啲。 我話俾你聽，香港地而家好撚多豪宅，都話自己係豪宅。嗱，嗰日我睇到一單報道，咩叫豪宅？就係你有多餘錢豪俾地產商嘅住宅叫豪宅。嗱，私分到咧先叫豪宅啊嘛。 戇鳩仔啦，係嘛？ 屌，而家大角最好撚多啊，工業區隔離啤撚住一間咁豪宅啦。屌， 金鑽隔離都好撚多㗎。 屌你咩曬啊你啦！而家好撚多人住間屋都話自己叫豪宅㗎啦。 嗰啲咁嘅嗰啲鳩尖。孖碌人真係真係，我諗我都費事講。 唔係而家呢個社會啊，我話俾你聽，個兼容性低咗，擔翻難食咗啊，自然係。 錢都難賺咗啦。 錢啊，梗係難賺咗啦。 嗱，有條撚樣咧，就真係咧好撚樣啊！試過咧住又係住嗰度嘅嗰啲所謂豪宅，咁我費事講喺邊撚度。咁有一日咧，我未到，咁啊同姑娘講。哦，呢、這個醫生我認得佢啦。 唔係話你咁多診假嘅。 係啊，佢以前我睇過佢嗰啲即係揸醫療卡卡精嚟嘅。 啊， 醫生仔梗係唔掂啦，唔掂咪執撚咗，而家咪投靠醫療集團。仲未講完啦，佢仲要阿姑娘話：哦，跟住佢話：嗱，姑娘，你呢啲醫生仔都幾萬蚊人工啫，我都得啦。咁講話。 佢做咩㗎？ 我唔撚知佢做乜，總之咧就鳩尖巴碌個頭冇乜頭髮嘅，拖住個仔嚟睇啊！我屌佢個臭閪，冇撚得罪佢。 咁你開啲咩俾佢食啊？ 我開啲求撚奇嘅嘢。 係咪甩頭髮藥咧？唔係生頭髮藥咧？ 佢嗰啲講咪臭閪，我記撚住佢啊！真係 啊，牛醫生 冇得罪佢。你話我行出街指住自己個牛鼻就話係醫生，咁啊鳩尖巴碌閉。咁你屌鳩我好撚正常，我冇屌鳩你，我有冇搞鳩你啊？點解你要真嚟搞鳩我呢？ 唔係，咁咪就係個兼容性少咗。 冇得罪你，同你睇醫生，你仲要喺度喺人哋背後講咁嘅説話，唉，真係慘。 唔係，而家個社會兼容性少咗。嗱，以前咧大家揾到啖飯食嘅時候就唔係咁樣嘅。 而家因為佢講嘅説話好似兼容性好大嘅喎。 唔 係，呢個社會好撚兼容，所以兼容到呢啲咁嘅閪人都可以賺幾蚊一嚿嘢喎。 佢講你又信咧，屌你老味！你唔好人講你係信人，屌你係老先得㗎！ 我哋佢叫做閪磨喺個頭吹下吹下，我真係好撚記撚得住。 喂，你唔好歧視人哋光頭先得。 點解歧視我啊？嘛，而家佢。 佢雖然係光頭啫，嗱點解而家怨氣咁重個社會？我咧有一日咧就去名店買嘢，即係一間香港好出名嘅名店，叫 Hugo Boss 啊。咁咧去 Hugo Boss 買嘢嘅時候咧，我話 買嗰啲鬼佬閪水嘅， 唔係咩鬼佬閪水，屌你賣恤衫啊，屌你！ 唔係鬼佬閪水 嘅。咁咧有條撚樣咧就入到去，又好似你頭先形容嗰啲撚樣咁啊，光頭冇頭髮。咁咧就同個 sales 講啦， 光頭都好撚有錢㗎。 最弊佢係光頭十定十個咧，屌你老味！佢又問個 sales。頭先我著嗰件衫好睇定而家著嗰件衫好睇啊？即係佢嘅語氣就係咁啦。咁個 sales 就話：阿先生，好似呢件好睇啲。你有冇搞錯啊？梗係頭先件好睇啲啊嘛！你點做 sales 噶？咁佢即刻就玩嘢啦，喺度屌。咁咧就狂屌，屌撚咗差唔多。因為我入去買嘢就即係橫掂都係順便睇埋戲啦。 呢啲閪樣真係。 咁咧屌啊，差唔多四個字。咁佢就話啦：攞翻頭先件俾我咁樣。咁佢攞完頭先件俾我，嗱，而家呢件啊好睇啲啊嘛，不過咁。我都係覺得頭先嗰件好睇啲，咁咧個撚樣又玩嘢，咁啊又如此類推玩得四個字，咁就問嗰個小姐啦，仲有邊隻色啊？佢話小姐就啊，仲有呢只，咁又攞曬出嚟俾我先， 跟住試唔買， 嚟試完，每隻色要一件啊！唔好要我試過嗰啲啊，舊噶，拆啲新嘅出嚟。 呢啲閪人真 係，呢啲真係閪人， 玩咗一個鐘賺你嗰啲生意又唔 係。係啊，真係好撚老撚土，即係 一件恤衫啊！ 千零蚊件咯， 千零蚊件咁撚有錢嘅啲人， 即係你使千零蚊一件恤衫，你買幾件咁都係使幾千蚊啦。係啊，真係冇教養。即係阿黃秋生講一句説話，講好啱啊！香港個社會咧，啲年青人咧好多都係有受教育冇教養。 啊，我話俾你聽，因為我最近咧就識即係有個司機申請嚟啦。咁啊，司機咧就做過好多行嘅。咁佢又同我講咗好多啲説話。咁咧佢咧同我差唔多大30多歲。咁咧佢以前咧就做過機場嘅。咁啊，撇開啲機場個女一陣間再講，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咧，通常咧佢喺機場見過咁多有錢人咧，嗰啲二打六明星啊最撚黑人憎噶啦，即係鳩之巴閉。反而佢話咧，李嘉誠嗰幾父子咧，真係咧行出嚟咧就好有禮貌嘅。佢話好教埋啲嗰啲孫新抱啊嗰啲好有禮貌嘅。咁啊，總之係唔會丟架嘅。 係 人哋嗰啲係揸黑卡㗎，真係。 講起揸黑卡。 黑卡呢，原來我都係喺個口中先知原來有黑卡呢樣嘢嘅。 我話啱啱又要打斷牛醫生講啲嘢。 你講先啦。 嗱，呢排阿筍哥呢就即係大家都有聯絡，咁我同阿筍哥搞一單嘢，女人都筍哥工都冇撚埋，咁呢單嘢唔好講。咁阿筍哥呢，因為喺香港一間好出名嘅古董鋪度做嘅，咁佢話呢、大家留意一下報紙呀、或者雜誌 嗰啲殯儀館嗰啲 呀，咁呢近排呢香港搞咗一個梵高嘅畫展，咁呢就係、一間廟師人搞嘅，私人廟師人嚟嘅，咁呢就喺上個禮拜就一啲達官貴人呀、商界名家呢就去嗰度就買嘢。話說阿四姨太入到去買300多萬嘢， 哇！ 咁咧，阿四姨太咧就即係佢老細啦，筍哥老細咧就即係帶埋個鬼佬就同四姨太就吹水。咁阿四姨太嚟到就話：我咧就要買一幅有法國味道啲嘅畫。咁咩叫法國味道？ 咩咁嘅味道咧？ 咁我就同阿筍哥講：係咪啲吹緊啲法國燒啊，打緊法式機輪嗰啲？咁梗係唔係啦？話說咧，阿四姨太咧就同嗰、那個即係鬼佬埋同四姨太講英文嘅時候咧。阿四姨太就望住佢哋笑一笑就行開咗，咁咧個秘書就即刻耷住個老細，喂，阿四姨太唔識講英文㗎，你做乜玩到鬼佬嚟同佢講英文？咁啊個老細啊，筍哥老細梗係突然間好錯愕啦，咁啊呢個都係旁邊話，原來佢哋買嘢通常用黑卡，原來黑卡咧係冇上限嘅，冇 limit 嘅，可以碌油碌飛機得 個，係啊，係冇 limit 嘅，但係黑卡咧有一個即係即係找數的方法，就是一定是呢個現金過帳的、即係冇得拖數的、一次過是現金過帳的，同埋一樣嘢，黑卡不是申請，是邀請。 係啊，冇錯。 即係佢係邀請你去申請 的。點解我知道呢？嗱，因為咧話說我而家喺度做緊嗰個代診嗰間診所咧，個姑娘啊，嚇、你估唔到啊，咁咧就好撚巴閉嘅。原來咧佢老豆咧就係專係做賣魚嘅生意嘅。 打唔打波咧，姑娘？ 姑娘好撚細波嘅，佢樣好似譚小環嘅。 哇！ 咁咧佢就有一次我同佢傾開偈，咁其實佢一個人工幾千蚊嘅啫，但係佢又唔自在，因為佢老公個老豆有錢嘅，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同佢講啊，有黑卡呢樣嘢，我最近先知，佢話好出奇咩？我爸爸都有啦咁樣。咁我話點解你爸爸有？佢話我淨係爸爸名下個物業都有成十幾廿間啊。咁咧嗰度夾埋都我諗最少都有幾千萬啦。咁加上咧，原來仲有銀行嘅户口有錢嘅。咁然之後銀行先會邀請你有黑卡嘅。咁呢個係好撚巴閉嘅， 嚇！因為佢入嚟做咩呢？ 佢入嚟都係賺錢買花，但係想做個姑娘嘅啫。 咁你有冇興趣話俾佢聽？做姑娘應該俾醫生插兩 Q 嘅。 冇啊，冇興趣，費事，因為佢老豆嗰啲人唔好搞，搞咗我驚一陣間冇手冇腳。話說我個司機就好撚中意佢，成日咧就想搞鳩佢，但係跟住佢話驚搞撚佢之後咧麻閪煩啊！佢哋話佢係麻閪煩，黐撚住好撚麻閪煩。 唔係阿牛醫生，我話俾你聽， 佢又驚，其實佢最驚係老豆。 你應該同佢講你話阿姑娘，你有冇睇 AV 啊？佢咧嗰啲護士一入到嚟要同醫生吹簫啊，同埋吞精喎、啊。 話説咧，呢個司機就好撚搞嘢嘅，同我哋都係咁嘅人啦，即係30多歲。佢以前 都係閪人， 就閪人嚟噶。咁我哋成日都講閪嘢嘅喺車度。咁啊，成日當然講下事後話啲衰嘢啦。咁啊，好在唔知有冇錄音機啦。咁咧，我啊呢個人咧，以前咧做到最高人工，佢話俾我聽都有成40000蚊一個月。 佢做咩㗎？ 佢做啲sales 有做過， 咦 sales 專係做嗰啲咧賣招牌嗰啲啊，同政府落廳打嗰啲啊。 哦。 咁咧佢話但係當然而家冇啦。咁而家連7000多蚊一個月嘅司機都要啃撚住，佢話費事坐食山崩。 係。 咁啊，佢話真係，佢話講咗句説話，男人冇10000蚊一個月真係好撚難頂。佢話呢個説話係明顯。佢咧就話翻 嗱，大家唔好聽牛醫生講，佢、簡直係正面歧視嘅呢、這個撲街。屌你老母，係男人冇10000蚊，好多人如果冇10000蚊嘅大佬，屌。 係啊，嗱，但係都要話冇辦法。咁佢又講翻以前咧，就原來咧 d e 鳩過好撚多空姐嘅， 唔係嘛？佢咧就個撚嘢未有壞過啊！ 佢又講撚咗一句，佢就話咧：醫生乜你咁耐都未 d e 過空姐，我真係咁。知唔知佢講咗句咩説話？你要檢討下你自己。呢個説話其實都好香我噶啦，咁佢話，但我話佢咪聽，我問翻佢你有冇得個護士啊？即係得一樣啫嘛，即係大家唔喺嗰個工作範圍做。佢話原來嗰個空姐啊，有好撚多姣閪噶，真係姣閪啊！ 大家你聽我講，牛醫生今日非常之咁歧視人哋，人哋做空姐話姣閪啊，姑娘話啱屌佢哋，大家唔好聽佢亂鳩噏啊！ 可以咧， 鳩噏二四六。 我話俾你聽， 我話俾你聽， 喺姑娘唔係即係喺嗰啲空姐嗰度咧，其實咧佢哋好中意咧溝邊啲咧，即係等於護士中意溝咩？溝醫生嘛。 係。 咁你估係嗰啲空姐溝咩？ 溝機師啊。 係啊，就叫嗰啲叫做機頭佬啊。佢話俾我聽個俗語叫機頭佬，咁專係溝啲機頭佬。 個撚樣啊，閪頭佬，頭佬啊，個撚樣係。 佢 話俾我聽，好得意噶。佢咧唔知點解啦，去影視店又溝到啲女，走去溝影視店啲女。佢話空姐又溝嗰啲，佢話咧專係咧，因為佢以前翻工咧就揸架 Skyline 嘅。佢咧就係啲 skyline 咧就溝引到好多女上去咧就嚼兩次落床咁啊算啊我就唔明點解佢咁多姿多彩嘅生活嘅咧？ 醫生，你聽我講都係嗰句，唔係人講你係信，人叫你係痛。Harold Pinter 講過説話，只係人嘅心目中建立嘅形象。你唔好黐撚咗線先得㗎。 檢討下自己。 你叫佢你檢討下你自己啊！你黐撚咗線啊！唔好揸車啦！你咁撞鳩死我啊！ 有陣時咧，我都掉翻轉頭，不如你坐我，同我司機講，不如等我揸。 佢咁黐線，你叫時候咪炒撚咗佢啦！屌你老味，去做地勤又話講空姐。去呢度啊，溝影視會，屌你！ 而家嘅老婆啊，都係空姐嚟噶。雖然我未見過樣，係冇撚豬扒。我話俾大家聽，佢一陣時真係黐撚線，試過一次咧，就揸住七人車，佢咧就唔做嗰幾日咧，即係佢而家冇做啦。 係， 就喺度掟彎高速，佢仲要掟我嗰邊彎，佢係咪想我篤落地下咧？ 我話俾你聽，哥係一定係黐線佬嚟，你唔好撚信個七頭皮。仲有一樣嘢話， 我老闆娘成日請埋幾千蚊人工， 你屌你啦！呢個直頭黐鳩線嘅啦，你信佢你係死人。值啦！我話俾大家聽， 今日有個新司機，佢英文名叫阿 Johnny 嚇，哇佢 Big Johnny。 我話俾大家聽，好多空姐好撚醜怪啊！我而家住呢個屋要好撚多空姐啊！話俾你聽， 佢俾幅相我睇，佢 屌你啦！嗰啲亂鳩咁影嘅網上 P 出嚟，你又信你個撲街屌！ 嗱，我唔知嗰啲真定假。 梗係流㗎啦！ 但我知道你俾我嗰件咧就真係假。你俾我嗰件艾瑪紐前兩個禮拜先嚟過，佢咧邊睇正義一邊就用隻手撕鳩我面珠燈。 牛醫生， 而家呢位艾瑪紐小姐就喺英國，我話俾你聽。 牛醫生，你聽我講， 呢個真嚟死我。 你聽我講，牛醫生都係嗰句，我唔係冇女你食喎，我介紹條女人哋做 OL 俾你食，你個撚嘢又嫌撚三嫌撚四，你個屋企人哋受過高尚教育留學美國， 呢個唔係 OL， 呢個。叫死肥閪， 你唔好歧視人啊！仲有一樣嘢，艾文樓生日快樂啊！聽日係你生日啊！牛醫生同你講生日快樂啊！ 我話俾你聽啊，艾文樓嗰次嚟睇醫生，你知唔知搭單我做咩啊？佢嗌我同佢打避孕針， 屌你咪好啦！佢叫你打肉針，你啊大禮貨啊！佢係牛醫生，你同我打支肉針啊！你冇同我打避孕針啊！ 我冇試過用同等份量嘅嘢打咁撚大隻嘅動物，我驚佢唔撚咩撲街第一。第二佢真係除落條褲真係似麥兜，好撚肥。 唔係佢著咩色底褲咧？ 我唔撚知 道。你冇睇咩？ 我見撚住佢個屁股，我真係好撚。 你夠硬。 夠硬求翻你。 我話俾你聽，艾瑪紐生日快樂啊！快啲同艾瑪紐講句生日快樂先。 我就講生日快樂。 人哋聽日生日啦。 我祝佢咧可以你同佢吊位。 你哋嗱，我話俾大家聽眾聽，牛醫生今日完全歧視人哋啊！呢個撲街仔今日係非常之唔要得，大家要檢討下佢嘅行為啊！ 聽講咦，我見到你有隻M&M 擔住把遮係做 壞撚咗啦，心機嚟嗰個。 心機點解要擔遮嘅？ 屌你咪驚漏水啊！驚心機。 好靚啊！ 壞撚咗，整唔翻個心機。 擺上去咧， 屌你冇掟擺啊，大哥！喂，牛醫生，我想問下，點解呢排甩咁撚多頭髮？ 可能就煩啊，老闆娘啲嘢，即係老闆娘三十六計，我要真係可以成日擦招見招擦招，搞撚到我咧有陣時咧就真係咧搞頭髮都甩埋。 唔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有工打好打住先。 話説咧有一日咧就同老闆娘又係同車喎，老闆娘一開始見到我就陰陰嘴笑，唉牛醫生好在你啫，第二個醫生都冇咁諗，即係抵得諗。我話點係啊，多謝你啫，老闆娘。跟住咧佢臨走嗰陣時咧， 就同你打個機啦。 唔係佢咧數緊啲錢㗎，咁突然間到喎，咁佢又開門啦。 係。 咁佢又俾突然間唔知點解俾嗰度自動嘅接門夾撚住喎，咁佢跌咗啲嘢，咁我話誒老闆娘，使唔使我幫你執啊咁樣？ 係。 跟住咧，佢唔理我喎，咁啊，即係好爽快咁，就咁啊走咗啦。 係。 跟住個司機話：佢唔會撚理你㗎，因為咧，佢掛住執錢，一執錢佢就會顧住執完走啦。咁話説呢個老闆娘真係好撚慳嗱，咁有一次咧，司機就爆翻俾我聽，呢個老闆娘咧就走咗去買橙啊，買半箱橙係榨橙汁。 咁買半箱橙榨橙汁。 榨橙汁。 好撚多人飲咩？ 係啦，咁佢就先頭諗住買一箱，跟住話：哎呀，我老公去咗台灣交流團，咁咧，哎算啦，冇咁多人，咁咧就咁啊買半箱，咁啊個半一隻，你知唔知做咩？ 做咩咧？講價 啦，係個半一隻得唔得？跟住咧咁啊，跟住同個司機講啊，要解話啦。嘿，你唔知噶啦，司機，我老闆娘我咧好撚慳噶咁樣。跟住啊，司機啊，要你老母臭閪，你孤撚行孤撚行，你慳慳你老母啊！ 唔係牛醫生，你應該同佢講嘛。我哋出嚟行有一句説話叫屌平閪食貴樣，你食啲過半嘅橙嚟， 好撚慳， 我撚都你阿媽唔認得。 但係我老闆娘最近搬咗大屋啊， 去邊度住咧？ 你知唔知個喺嗰啲大別墅嗰度？ 咩叫大別？屌你啦，金鑽個別墅啦，屌你！ 你錯啦，淨係個廳要幾大咧？ 幾大咧？ 你廳二千尺啊！ 二千尺個廳咪我棟室咯。 八千尺， 嗱你獨立 house， 但係個問係獨立 house 嚟嘅，有埋花園，有埋啲男嘅賓啊，男賓女賓。 唔係佢住邊頭㗎？ 佢住喺嗰啲屯門側邊嗰啲大 哦， 咁啊榕別墅嗰頭㗎。 啊， 咁咧嗱，佢咧就個問題出現啦，間屋咁撚大，咁咪要好撚多錢裝修。 係啊。 咁佢點解決呢個問題呢？ 點咧？ 佢就翻大陸佛山啊，揾啲磚啊，揾啲床落。 屌你老味，係 你唔知㗎啦！我老闆娘佢好撚慳嘅， 唔好住咁撚大間屋啦，仆街。 冇計啦， 唔係。阿牛醫生，我諗你間屋細啊，所以你妒忌佢啊？點啊？ 咁講，我妒忌佢咩？真係啊！ 直頭你妒忌佢啊！你好撚多怨氣， 係俾老闆娘揸多，即係揸撚多。 即係我話俾你聽，佢遲下叫你埋，你咪屌閪噶啦！ 阿 牛醫生啊，喂阿牛，咁啊，我老公都撚就唔掂，怕唔到你。 我個司機咧就成日幻想啦，有陣時佢嗌佢去大屋搬。 屌你個撚樣黐線嘅，你同佢癲屌！ 可能屌閪啊，佢可能話咧嗱，我同老公屌閪，你幫手插碌嘢落我老公嘅屎忽度。嗱，跟住都未止， 佢老公都撚插落個口度。 係啊，係佢個男賓咧會插碌嘢落佢屎忽度，咁咪叫串兄。 串燒三兄弟啊！我話俾你聽，牛醫生，我諗你呢排真係谷星上腦同埋谷火上腦，谷撚咗一頭髮甩撚曬。哇！你嗰啲怨氣真係大 到。話説啦，老闆娘個細女好撚靚嘅，阿細小姐，但我冇機會見到。 點解咧？ 唔知啊。 你冇機會見到，你係知佢你有 嘅。啲人話咯，傳出嚟話好撚靚㗎。 唔係啊， 佢個大女應該破處㗎啦。我成日同個司機喺度諗，啊佢個女破處未咧？ 你應該同佢講，等醫生幫下你手啊！我話曬都係醫生啊！ 大女喺英國咁多年，我哋諗過啦，唔食大麻都要破處㗎。 屌你老味，牛醫生，你黐埋個黐線老司機嗰頭，你仲黐撚過佢啊？ 日日都大家喺度討論呢啲問題。 屌你老味，你黐撚過佢啊！我諗你真 係。呢排嘅生活就係咁啦。 我諗你都幾撚耐，不過同大家聽眾講翻聲先啦，因為我哋都即係好耐冇上過嚟呢個節目，就真係。 大家過下癮先啦。因為有陣時即係好多嘢，即係大家條氣唔係好撚順，你上嚟咧講多啲鬧多啲，咁咧就或者我哋多啲聽眾都一齊出嚟鬧啊！呢排阿鋼光啊，鋼光啊， 係 鋼光兄都有留言，都幾好啊！ 佢講咩咧？ 佢好撚興啊！我見佢 唔係因為我部電腦香鳩咗，真係乜都冇撚曬。 唔知佢講咩呢排？ 屌你啦！咪咁你又話人哋興？ 我感覺到係啊，係嗰啲興氣咧，射緊個光， 唔係我感覺 光光， 我感覺到你好撚興。 光光好似呢排失業係咪？唔知係咪咧？ 失業好撚慘喎，真係。嗱，你睇下牛醫生，人哋失業啊，屌你老母，你有250蚊多一日就算唔錯啦，屌！ 就撚對鞋都穿，我對鞋都穿。 買個對撈乸啦，屌你！你翻工著雪劇啦。你同事又冇講叻唔叻啊？鐵窿雪劇啊！細個你有冇著過？ 你掹撚住架巴士去咯，快撚啲 啊！細個咧，我話俾大家聽，70年代出生嘅時候，一定著過一啲鐵窿雪劇噶啦。屌你老母，翻屋企咧喺屋企個地板一碌碌撚，原來俾一班狂屌啊！屌你咁啊，爛撚曬磚，起鳩曬，打撚到飛起！屌你老母！ 唉，唔撚識講，我話俾你聽，總之呢排咧就係即係怪事多羅羅啦。 今日好似特別多， 係啊，今日特別多。上次我哋本來係鬼節錄嘅， 上年係嘛？ 咁上次啊，即係最本事燒咗嗰時係錄個鬼節嚟嘅， 係咩？ 係我哋冇，我記個鬼節唔記得咗講乜啦， 唔記得啦。 不過我哋喺度恭祝啊陳馮富真選到世衞 嗱，大家聽咁耐，我哋講翻有建設性呢嘅嘢。陳馮富真今次選呢、這個即係佢能夠贏到呢個嘅選舉， 當然 買翻嚟 啦，係啦。 嗱，我國嘅政府而家真係好犀利，我國咧。今個月做了兩單很驚天地泣鬼神的事， 第一單就是陳水扁， 不是第一單呢就是這個送級潛艇，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國際新聞、 啊、 送級潛艇呢經過這個、小英號的時候 Kitty Hawk、啊這個、經過 Kitty Hawk 的時候特登浮上水面， 現在滾過去 是 佢咧根本係已經入侵咗，即係已經係潛入咗 Kitty Hawk 嘅。 冇人知道佢入侵咗浮上水。 係啊，佢係特登示威嘅。咁咧，佢能夠表現咗我國兩大嘢，第一就係我吹。你唔著咩？我特登浮上嚟。 你夠唔夠膽學我國嘅呢個行為啊？走入去女廁先啊！ 我驚未浮上，俾人打眼穿個頭。第二樣嘢就係我國嘅送級潛艇係非常之堅，雖然佢唔係核動力，係柴油加電力，但係佢能夠個靜音系統係喺所有即係。世界先進嘅 潛艇之上，啲人倒啲柴落去咯。 唔係㗎，嗱，我又拋少書包先，因為我以前咧就讀機械工程嘅，咁咧後邊咧個潛艇後邊有一個叫杯屎嘅嘢咧，就係放你嗰個轉子咧，即係嗰條轉心咧嚟喐嘅。 你要氧氣嘅喎。 咁咧氧氣嗰個系統咧係密封式循環式處理㗎，唔會有氧氣浮出嚟嘅，即係唔會有水泡浮出嚟㗎。咁咧嗰個轉嗰、那個bearing咧。出嗰個躺床咧，即係嗰個攞床啊，攞個bearing能夠攞冇聲，即係無聲潛艇個bearing咧，嗰個攞床咧就係Kawasaki出嘅。當年Kawasaki咧就唔賣俾任何人嘅，淨係賣俾美國佬同埋自己日本用嘅啫。咁唔知點解大陸咧又攞到呢啲咁嘅高科技，咁所以而家咧， 咁佢嗰啲氣去邊度啊？ 邊啲氣啊？ 即係嗰啲 循環式㗎，即係佢有啲 CO2 行咗出嚟之後咧，佢係攞啲 CO2 咧就儲埋，之後壓縮，咁咧到佢浮上水面咪放曬出嚟咯。 哇！好新鮮啊！ 唔係好賤，呢個係一個好精密嘅設計嚟啊！所以無聲潛艇咧， 我哋而家啲網友都學啦，喺個如果 lift 度忍住咧放飛， 忍住就放兩曬出嚟， 唔係啊！見到你老細先， 見到你老細賴屎啊！就唔好放屁啦。第二樣嘢就係陳茂富真單嘢。陳茂富真單嘢咧，基本上我國咧真係好偉大。佢同啲非洲國家免除咗國債之後，根本陳茂富真個位 係。睇下非洲嗰個國家，中國係我哋嘅領導國家，佢話乜咪乜咯。 啱，即係我國而家有一樣好偉大嘅嘢就係黑金政 治。你知唔知個黑鬼點解咁黑啊？就因為佢食中國啲屎啊！ 梗係唔係啦？佢收得錢多，所以咪黑色咯，收到黑曬啦。不過嗱，我都係講嗰句啦。點解中國即係開始富強嘅時候有咁多問題？個國家富強之前都有好多呢樣嘅問題啊！一間公司未上軌道，自然問題多；上咗軌道冇問題。咁大家覺得佢嘅行徑有問題嘅時候，我就希望大家檢討一樣嘢：我哋身為一個中國人。有啲嘢政治係邋遢嘅，政治係應該咁樣做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去俾一個闊大啲嘅眼光去睇啦？ 咁點解有啲人係咪即係話咧？如果係上咗軌道開始溝好多女，溝得掂，我哋就唔好質疑佢啦。 你嗰個司機係痴人嘅事，佢係失業導致精神分裂，你唔好咁撚信佢好唔好啊？牛醫生，你係一個高級嘅知識分子， 有精神病應該會好似你嗰日咁啊，俾病人冧屎啊！點解冇佢冇淋屎落我度咧？係咪因為 你聽我講有精神分裂唔代表佢唔揸得啫，只係佢鳩噏二四六啫。精神分裂唔代表佢全部機能都係衰退曬噶嘛，只係佢某一部分嘅拍屎燒撚咗啫。屌！ 咁即係話嗰日淋屎俾你嗰可能唔係病嚟， 嗰個咪俾人積住你啊！屌！我洗撚咗兩支定路話俾你聽，我真係洗撚咗兩支定路。 司機呢鑊都可能點鳩到我喎！ 個司機梗係點鳩你啦！屌你老味！ 真 係 大 鑊， 真 係 大鑊。 唔係大鑊，你信嘅大鑊。同埋再講， 信唔信都冇影響啦，對我。反正我都係咪冇女溝噶啦？ 唔係你試下溝個姑娘啦，佢似邊個啊？你話個？ 誒，譚小環啊。 譚小環啊，咪幾靚女咧？ 啊，唔好搞啊！ 有冇男朋友咧？ 有啊，都話個男朋友係醫生喎，唔知係咪咧？精神病啊，好可能見到我當我係人 咁撚多黐線佬嘅世界， 但係佢老豆係揸個黑妻單，好似真係黑卡 咁。BBS 嗰張黑卡係嘛？屌你老味，而家申請啊，送撚到好撚多贈品啊！牛醫生，你唔好咁撚黐先得㗎，賣魚又點可以揸黑卡咧？而家千零二千買一單位，你揸十零廿個。 我諗我都想申請一張黑卡玩下先。 唔係，係佢邀請你嘅， 唔使咩？ 唔係香港申請黑卡嘅人唔係咁濫嘅，即係我知道嘅話，因為黑卡嘅即係佢能夠即係要睇你嗰、那個 經濟能力 去到邊啊！即係你揸住物業嗰啲咧， 我嘅負債能力好高㗎。 你唔係你個負債能力唔高？ 我咩啦？我諗住買支變色龍噴一噴我支信用卡得 唔得？唔使申請張 DBS 都係。 DBS 得。 你身邊咁多黐線佬嘅點解？ 黑色嗰啲黑色嗰啲稻香卡啊，黑色嗰啲小豬物物卡。 有啲黑色小豬物物卡。仲有一樣嘢，講起黑卡咧，嗱阿筍哥講啊，原來佢哋買嘢咧，即係真係買貴嘢啊！買貴嘢第一 碌卡是一個 習慣嚟 嘅。習慣啦。第二樣嘢，原來好多即係過幾百萬嘅貨品咧，即係譬如佢而家買一張畫咁啦，有啲過千幾萬咧係唔收卡嘅，因為碌唔到啊。第一，即係佢亦都唔會信你啊。即係你盲目黑錢攞張黑卡去都冇用噶，係收咩咧？銀行 T T 嘅。即係你要收呢、這個， 就算我知道好多年前買車都係㗎啦，買車咧你信用卡都係碌兩萬嘅最多，公司規矩，剩翻嗰啲唔歸你俾現金咯。 係啊，通常都係收 TT 㗎。即係我知道有啲銀行咧個收 TT 嘅方法係點咧？咁我因為咧有一個朋友好中意買手錶，咁佢咧買啲貴嘅手錶咧係直頭係我而家過一帳俾你，因為我信你間公司啊，我過一帳俾你，咁一去銀行過咗帳啦，咁就攞張單度攞只錶 咯，咁樣嘅。 啊，就唔會咁戇居話係即係碌卡啦。之前 我哋今日雖然好似冇乜。漫無目的咁啦，但我哋保證即係嚟緊啲日子都會繼續講。不過喺度多謝翻我哋啲網友， 係啊，第一個多謝就係花哥啦，花哥對我哋不離不棄啊。 多謝阿光哥 啦， 多謝下阿視覺啦， 咩鬼啊？ 視覺嗰個唔知邊個嚟？ 讀 Scott 啊，嗰個 Scott 係咪啊？ 唔識讀。 仲有嗰啲喺嗰個 Square 啊， 唔識讀啊嗱。 仲有我哋嗰啲好多網友都多謝佢哋嚇。即係喺個網度講親嗰啲都有份啦。 仲有就係我多謝翻阿牛醫生啦，因為 佢又唔知邊個撲街成日冒認我啊。 係牛醫生 嗰、 那 個，嗰、那個牛醫生個唔知 唔係我嚟㗎，我話俾你聽，牛醫生都 冇邊個撲我使啊！街成日冒認我喺度搞搞 地啊，屌你咩喺度搞？ 好似嗰個係你細佬嚟㗎喎。 我細佬， 我細佬係啊，唔知係咪佢？下次問下佢，佢打柒佢先。 都要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又錄住係咁多先。 我哋盡快咩啦？睇下兩個禮拜可唔可以錄一輯啦，或者 一係去翻一個禮拜錄一輯啦， 睇下點啦。 OK， 咁好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